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我入去嘅时候，黄瓜香港天文台啦，咁但系当然直至到咩咧？九七咯，九七就咁叫做，哇！嗰阵时我都未几担心，我谂，哇！可能佢改叫做People's Observatory 都唔定啦，咁啊，人民天文台啊，咁啊，当然佢唔会啦，就叫做 Hong Kong Observatory。所以而家大家咧就习惯咗佢叫 HKO， 我哋当时就叫做 RO。就 Royal Observatory 嘅，咁點解咧？佢最先成立 Observatory 咧，其實佢主要都最先唔係話真係提供啲咁仔細嘅天氣報告嘅。佢最緊要咧就係報時同埋颱風預警，因為佢颱風咧對佢嗰啲商船啊同埋嗰啲軍艦啊樣樣都好緊要噶嘛。咁啊知道香港有機會打風噶嘛，即係 Tropical Cyclone 或者叫做 Typhoon 啦。咁佢呢樣最緊要嘅。咁另外咧報時咧就係嗰個 Time Ball 啦，就是、時間球啦。咁當時就唔係喺天文台嗰個山仔嘅喎，喺近啲而家梳士巴利道嗰度，而家話搞到好鬼死靚啊！嗰、那個海軍嗰度就叫做信號山公園。哦，信號山公園嗰度咧，佢每日正午好得意，佢唔係 noon 嘅喎，佢唔知一點嘅喎嚇。一點咧，佢就有個 time ball 咧，即係一大個黑球咧，就喺個危喺個個旗杆個頂嗰度，然後一放就跌咗落嚟咁。咁所有周圍嗰啲漁民咧，其實主要都係俾漁民睇啊，或者周圍嘅人咧就望住嗰度，因為尖沙咀當時係完全冇高樓大廈噶嘛，個個都睇到個信號山公園個頂噶嘛。咁你見到個波跌落嚟咧，就知道係即係下晝一點啦。咁就係咁嘅啫，嗰個叫 time ball。所以後嚟天文台咧有一本嘅書係記載天文台歷史嘅。嗰陣時我都未走嘅，佢又揾個鬼佬寫嘅執筆嘅。 幾大嘅個波？ 嗰個波我又真係唔清楚噃。我 有冇間屋咁大？ 應該咁啊，冇間屋咁大，但 係應該都大 嘅。沿用至應該係。應該19是不是二幾年或者三幾年呢？那個關鍵就在哪裡呢？就是香港電台的歷史多久？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 Radio Broadcast 的歷史了。因為人類有所謂收音機聽廣播呢，其實是20年代之後的事嘛。那你20年代之後呢，就有了這個收音機，就有報時信號咁啊嚇，咁就係呢個 time ball 就冇咗啦。 哦， 啊，所以戰前應該都冇咗噶啦，即係 Second World War 之前已經冇咗呢個 time ball。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咁嘅歷史咧，嗰個名就叫 From Time Ball to Atomic Clock 咁嘅。好啦，咁但係我講翻咧，就卒之1980年咧，我八月尾就去咗英國啦嚇，咁啊就7个月總共，咁啊學氣象同埋天氣預測。咁但係咧嗰陣時咧係完全聽都未聽過厄爾尼諾嘅。大家唔使驚，你知我由花園遊到去外太空，我最後都翻翻嚟主題嘅，呢個係我個特色。大家唔使，我講完3个钟头嘅開場白咧，我都會翻翻嚟主題嘅嚇，我一定唔會唔翻嚟嘅。好啦，嗱咁呢個咧，阿爾尼羅嗰陣時完全聽都未聽過嘅真。不過講真，其實我第一嘅大家知道啦，我個 first love 咧就唔係 meteorology。就是 astronomy 嚇，大家都知啦。所以有啲人咧就一個美麗的誤會，就話：哎呀 ，Eddie 你真係好咯，你咁中意天文，最後入到天文台，咁我真係哭笑不得，係嘛？即係我點樣回應佢咧？佢字字都啱嘅喎。你真係好，你咁中意天文，入咗天文台喎。咁我唔係嘅，天文台唔搞天文嘅。咁又要解一大輪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我真係由細到大，我中意睇星啊嘛。嗰、那個係天文學，我入咗天文台咧就冇星體噶嘛，嗰、那個係氣象學係嘛？咁但係氣象咧，其實喺我嘅興趣嚟講咧，淨係就唔係排得好高嘅啫個位嚇，即係我天文之後就物理啊，即係相對論啊，即係量子力學咁，然之後就生物，因為我好細個又都好即係迷著迷呢個進化論啊、恐龍啊咁樣，咁啊然後就地質嚇，然後氣象咧就排到唔知第五六嘅啫，其實我。對氣象叫做比較有興趣咧，就唔係真係 meteorology， 而係一個叫做 climatology，就叫做氣候學。仲要唔係一般嘅氣候學，我仲叫做古氣候學 paleoclimatology。點解咧？因為我好細個咧，我就聽過咩，即係睇書啦，梗係喺圖書館借啦，就係咩叫做冰河紀。大家而家個個都知啦，睇埋曬嗰套咁樣嘅卡通片啊、續集啊、第三集啊咁樣樣係嘛？咁啊 Ice Age 咁，但係我記得我大概係初中嗰陣時咧，我已經開始知道有一樣嘢叫做冰河紀，咁又開始睇書，咁係咩嚟嘅咧？點樣形成咧？咁啊開始睇啦。咁其實我對氣象咧嘅認識咧，其實主要就是冰河紀。咁但冰河紀就梗係唔係我哋天文台天氣預報會關心嘅嘢啦嚇。咁但係後嚟就真係去咗英國就要學啦，要考試啦嚇，翻嚟。咁但係我亦都自己開始睇好多即係唔係課本之內嘅即係雜書都係講氣象啊咁樣。但係嗰陣時都未有厄爾尼諾。 一二尼洛咧，其實幾時咧？我1980年4月，81年去嘅，就81年4月就翻翻嚟香港，就叫學師，因為咧英國學嗰啲天氣預報咧係完全係高緯度嘅，啊，同我哋香港呢啲亞熱帶咧就兩回事嘅，所以咧你翻到嚟咧又要從頭學過曬，即係嗰套咁啊春夏秋冬係完全唔同嘅，咁啊跟啲師兄。就 on the bench 我哋叫做嚇，咁就大概都要跟半年咁上下，但其實都唔係好掂嘅。其實你一年春夏秋冬都未咩㗎嚇，咁咧我都知道有啲咧比較熟啲嘅啦嚇，唔好意思都講句咧，係跟足一年嘅，即係跟師，因為我覺得佢不能夠獨當一面。但係咧，即係啲上司佢見到你嘅人比較醒嘅咧，唉，都係叫做舉一反三，唉，即係。呢、这個咩觸類旁通咧，咁有時跟幾個月咧，最多半年咧，其實你就叫做滿師噶啦。咁但滿師嘅時期咧，你有時去做嗰啲預報咧，其實嗰個季節你都未經過，啊，真係搞笑噶。因為你真係理論上應該經過曬春夏秋冬，你先能夠獨當一面啊嘛。 所以獨當一面嘅意思係咪即係代表天文台出去接受傳媒訪問？ 唔係， 自己去 報。唔係緊要過，緊要過。點解咧？你代表天文台出去接受訪問咧，其實你係照稿讀嘅啫嘛，你係發言人嚟嘅啫嘛，即係好似你日日睇嗰啲，即係我見親就孖叉噶啦，即係。而家呢個大陸嗰啲外交部發言人啊，哇！嗰啲質素之低真係睇見都眼冤啦嚇，真係唔好講啊。咁但係個問題，喂，嗰啲人入面係空蕩蕩噶嘛，佢照稿讀嘅啫嘛，外交部發言人係嘛，所以天文台都係。其實真正嘅就係嗰個叫當值預報員，我哋叫 duty forecaster。咁啊 ，duty forecaster 咧就係科學主任嚟嘅，即係咁科學主任當其時之上咧，直情係冇高級科學主任添嘅，就係佢一個人就做曬決定。不過，我哋咧有一個即係優良傳統啦，即係超過100年嘅啦嚇，就係、是、每日嘅上晝10:30同埋下午3:30咧，就會開一個天氣預測簡報會。咁呢個簡報會咧，其實就係你表演嘅時間，所以個壓力係好大好大嘅，即係你做 show 噶啦。咁你就將所有嗰啲乜圖表啊、嗰啲資料啊，全部就擺曬出嚟，擺到好靚。然後就台長、天文台台長、副台長嚇、助理台長、高級科學主任。就會上嚟，咁但係佢邊個上嚟咧係完全自由嘅喎，邊個唔得閒嗰日就唔上嚟噶啦。但係台長咧佢會盡量上，但係如果台長唔上咧，佢都會特別指派一個即係助理台長嗱、你代我上啦咁。咁但係其餘嗰啲高級科學主任同埋科學主任咧就任你嘅，咁好得意嘅。即係但係個問題平均都有個數字嘅。咁當然啦，我入去嘅時期天文台就好細啦，都唔夠200人。而家都好似係300多人咁上下啫，其實係一個好細嘅部門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科學主任，高級科學主任同埋台長級加埋咧，其實當其時都係20多人到嘅啫嘛。而家可能去到40多人啦嚇。咁、但係佢哋中意上啊，上唔上唔上噶嘛。咁、所以 anytime 咧，每一個會咧，其實少起上嚟咧，可以係5-6人、6-7人嘅。多起上嚟咧，就直情完全，因為我好多凳推出嚟碌嘅嗰啲凳咧，你坐，但係就唔夠坐，企都滿曬啊！多起上嚟可以即係20人上曬嚟開會都得嘅。咁、你就對住呢班咁樣嘅，個個都基本上都係 senior 過你噶啦，有經驗過你噶啦。你可能就做咗預報一年，但係有人可能做咗即係天氣預報已經係30-40年噶啦。咁、你就要去。即係施展你嘅渾身解數嚟去講解最新嘅天氣形勢，然後你嘅判斷，然後你嘅預測，然後之後 open to the floor peer review 係啦，然後就任人呢個評頭品足啦，嚇、俾人挫到你飛起啦，逐點嚟砌啦，咁然後砌完之後，但係好有趣嘅喎，嗰個傳統就係話嗱砌，我哋即本係砌嘅啫，砌到你體無完膚都得、但係最後嗰個決定。 哦，都係佢， 係你 嘅， 係你嗱，即係講係咁講，但係當然即係與一般嚟講，因為我哋係最 junior 嗰啲做當值預報員嘅，但其實好搞笑嘅，香港原來過去100多年嚟咧，你哋嘅天氣預測咧係嗰啲最冇經驗嘅人做嘅，因為佢如果唔係咁，佢點樣去培養嗰啲人啊？但係佢嗰個方式就係話佢係當值預報員。佢係要 present 去分析係嘛、然後去 formulate 嗰個 forecast， 去制定個 forecast，、但係佢係有曬呢啲集體嘅智慧，咁啊俾曬意見，但係最後係嚟你揸 fit， 講係咁講嚇，除咗掛菠蘿波，掛菠蘿波咧就一定係台長嘅，冇人能夠取代台長。如果台長放假咧，就係佢嘅 destiny 嚇、即係佢嘅處理台長。咁、所以咧到頭嚟咧就理論上係你自己嘅責任嚟嘅。咁但係你聽完曬，譬如與會的人差不多99%都反對你的，指出你的錯處的，那你沒有理由就是、死我一面鏡的，是吧？那所以即理論上是這樣說啦。好了，但是呢其實當時 我真係知道厄爾尼諾咧呢個名咧係82年尾83年咧先知道。點解咧？原來唔定即係我喎，亦都係全世界嘅氣象學家。嗰陣時先至係真真正正咧對呢一個現象咧係產生咗濃厚嘅興趣，而且係深入研究。因為原來之前咧，因為可能啲數據又唔充分啦，咁啊科學家咧約莫知道有呢件事嘅，咁但係就唔係好大興趣。但係82、83年咧，原來就係一次特強嘅厄爾尼諾。特強嘅 El Nino 嚇，但係即係我照翻用英文拼啦嚇，但係其實佢西班牙話嚟嘅。咁我聽好多人讀咧，佢嗰個奴字就唔係讀奴嘅，就 El Nino 咁樣嘅。 哇， 好麻煩嘅，好難，即係我唔識西班牙話嚇。咁所以但係我費事啦，我就跟翻英文咧，就 El Nino 算啦嚇。佢係厄爾尼諾，所以尼諾都係拼呢個啦。咁咧就其實當時咧82、83年，因為係一個咁大嘅厄爾尼諾咧。亦都引起唔少嘅全球嘅天氣嘅反常啊！咁啊引起氣象學家嘅濃厚嘅興趣。咁而且嗰陣時，我哋真係亦都好多方面咧，亦都發達啦。包括人造衛星嘅監察啦，包括嗰啲所謂超級電腦啊，super computer 嘅興起啦，即係嘅好多嘅數值模擬嘅演算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就開始咗科學家對佢嘅研究。咁眨眼就30幾年啦。咁30幾年對喺科學嚟講都係好短時間啫。咁但係自從82、83之後咧，其實就經歷過。好多次嘅厄爾尼諾嘅現象，咁但係真正大嘅咧，嗱我睇翻啦嚇，雖然我都有留意，但係即係唔夠膽，我驚我啲記憶唔好啊。真正特大嘅現象咧，其實就係97、98喎，啊就亞洲金融風暴嚇嗱，但係你唔好話俾我聽有關，我唔知有冇關，就係97、98亞洲。其實嗰次咧就係自82、83年以嚟嘅一個特大嘅。咁但係而家咧講真，點解今日我講呢個題目咧又好有意思啦？因為原來2014、15咧，即係其實舊年咧就已經好多氣象學家咧就話睇到曬好種種嘅跡象咧，就應該係另一個嘅強嘅厄爾尼諾。咁但係強，但係係咪特強咧？唔知而家唔知。咁啊，而家嘅預測咧就係推論就係話，可能到今年嘅年底，或者由呢個秋季開始啦，秋冬嘅期間咧就可能係達到嗰個極值啦，個峰值就係呢個 El Nino 嘅。咁但係究竟咩叫峰值咧？咁啊究竟有咩特點咧？咁呢個咧就今日嘅講題啦。咁但係咧亦都講一講咧，就係我第一次好似接受傳媒訪問咧，可能都係因為呢個厄爾尼諾。就我好記得啦，當時係有份報紙嚟訪問我。咁啊後嚟出咗差唔多成1/3版嘅，都寫得好詳細啊！我俾咗啲圖佢，佢就照出嘅。咩報紙呢？原來就係《文匯報》當其時，《文匯報》嚟訪問我。我記得喺我自己個 office 嗰度嘅，其實都好開心啊！因為其實嗰陣時都係即係20多歲啫，未夠30歲啦嚇，但係已經自己有一個 office 係好大個嘅嚇，即係又有玻璃望到曬出面啊，又咁。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文匯報》嚟咧，我而家諗翻轉頭我都奇怪，我點解會訪問我咧？點？因為我諗翻我攞傑出青年咧係1985年啊嘛，咁嗰陣時應該係 before 嘅。咁佢點解會識得揾我呢？我出書就更遲，我出書係1987年嘅，咁我又未出書，又未獲選為傑青，咁點解佢會揾到我呢？咁我心尾諗下，可能真係嗰個係84年，因為84年嘅時期咧，就當其時嘅天文台嘅台長係自成立以嚟第一任華人台長啊，岑柏先生咧就指派我做天文台發言人。咁就翻風落雨就揾我出嚟係講嘢，咁可能因為咁咧，即係傳媒識咗我，咁所以後嚟諗起講厄爾尼諾咧，就係嚟訪問我啦。好啦，咁究竟厄爾尼諾係乜嘢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